散落阳光，微风中把树叶轻轻摇晃，不紧不慢的时光给注定相遇的人安排着风沙。这个世界熙熙攘攘，生活碰巧与你有了碰撞，面色如常的假装在你的笑容。说不出的爱融入生活方式，然后再用最生动的言辞，把我们的余生写成诗，关于喜欢和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像此刻清风不止，而你也近在咫尺。我愿用一生去诠释，去看一看爱情最美好的样子，午后阳请书中每一行字，温暖了我的小小心事。多喜欢当我不经意看向你时，眼睛里都是彼此，这就是最好的故事。世界熙熙攘攘，生活碰巧与你有了碰撞，面色如常的假装在你的笑容里红了脸庞。我愿用一生去诠释，把说不出的爱融入生活方，然后再用最生动的言辞，把我们的余生写成诗，关于喜欢和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像此刻清风不止，而你也近在咫尺。我愿用一生去诠释，去看一看爱情最美好的样子，午后阳光洒进书中小心事，多喜欢当。